是下水道井盖。 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，爱护公共设施，共建文明社会。 我叫小 Q，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，可是去超市时，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，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？ 乘地铁时， 天哪，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？ 去公园时，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。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。我是导盲犬，我很温柔，希望你们接受我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了什么做什么，快乐原来这么简单，就拥有阳光空气水就足够。耶，好朋友一通电话就出动，哪里都是我们对着的红宫，幸福不需要找理由，因为有你的笑容，距离算什么，在任何时候直接放手中，想象它自然的人照亮所有，世界放手中，这宇宙的航运都归我所有。耶，好朋友一通电话就出动，哪里都是我们独家的皇宫，幸福不需要找理由。别想不透，回避过去的生活，今天身体已经学会了放空，旋律随着心情遥控，关键时刻要掌握，飞翔的自由，漫游外太空，世界放手中，梦想它自然的人照亮所有，快乐是朋友。 Well, let's go to love. 深深的感动，只有你给我 24/7， 一切都不奢求。Tell me, baby, where you are? Show me, baby, what you doing? Tell me, baby, what you thinking? 结束即时发送到你心里，世界在我的手里。Sunshine， 空气阳光里面都会有你来点。不等待，带给我就是现在。快乐没有尽头，远远传送你真爱。 世界放手中，梦想它自然照亮所有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

首先你要研究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要有创新的精神。除了这个外，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有执着的精神，要不怕失败，要千锤百炼，百折不挠。 著名演员导演成龙。 所以呢，在我这个过程之中呢，很多人讲，哇，大哥你是 Superman， 我不是 Superman， 但是我只是肯拍，对我自己、对电影、对观众负责。 著名企业家黄怒波。 叫苦难是人生的一种财富，在你善待它的时候，你就要打开了一项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。